찾아오는 네 느낌이 왠지 원망스러워. 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咨询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一次向您问好。接下来呢，要有请跟我们一起踏上旅行之路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丽华陈良成。 嗨，大家好。 丽华你好。 你好你好。 那其实选择旅行目的地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标准吧，或者是有一些你心目当中的一些目的，对吧？我觉得标准的话，大家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休闲类的旅行，一类是观光类的旅行，对吧？那如果您想要好好的休养生息一番，我觉得就可以选择那种景色优美啊， 对， 节奏非常的悠闲啊，这样的地方。那如果您想要去观光体验的话呢，还是要选那种看点比较多的， 没错， 对吧？玩点比较多的，可以让自己动起来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吧。丽华应该青睐第一种吧。 第一种就是什么呀？休闲吗？对对对，我是的，就是休闲占六七成，观光占三四成而已。对，我是这样的。其实因为休养和观光，休闲和观光其实有各自的一个优缺点嘛。像最近因为天气非常非常的好，其实不用说是非得去观光，你无论去到哪里，只要是山清水秀的地方，就是一个休养生息的一个季节。对，特别好 啊，真好。这是说明什么呢？其实美景就在我们身边， 没错。 你平时是不是太忙了，忽略了它？ 对呀、啊，你家附近的小公园，我们平时都没有时间去光顾，所以我们家也在经济道嘛，对、 啊。好，你原来这个目的在这儿啊， 是， 真是为我们做节目做宣传、啊， 对，间接宣传。 京兆有超级多美丽的地方，随便拿出个小公园都是值得逛的。 是的、 我觉得很多朋友呢也会喜欢这种休闲游吧，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适合秋季的一个休闲游的地方，是不是？ 是的，是的。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就是位于京畿道报川的瑞云园林吧。对，然后这里呢是有非常非常宽阔的一个草原，算是就草坪，大草坪，然后还可以就是一个属于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休养生息的一个景区。然后这里附近有一个竹叶山，然后这个景区呢，这个园林是在竹叶山山脚下建造的一个主题的庭园。因为景观本身就非常非常秀丽嘛，所以韩国的各种一些 CF 就是广告，各种杂志，还有一些海报，还有明星的一些 MV music video， 还有一些连续剧，还有一些电影都是在这里拍摄的，以这里为背景。然后这里被选为大韩民国最适宜拍照的景区101处之一。 也是让很多的恋人应该很向往的一个地方吧。 对的对的。 这个好像跟上次的这个九屯站差不多。因为景色很漂亮，气氛比较不错。 没错。 所以很多的影视剧啊，这样的一些影像都会来这里拍摄。 对。 当然这里景色也是很美的，尤其是现在这秋天。就是这个秋天景色在韩国真的是数一数二的漂亮。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韩国的秋天是非常非常适宜户外活动的一个季节。 是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秋天来韩国的话，就是去韩国的各种这样的一些小景区，以自然景区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然后来到这边瑞云山林之后呢，就还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动物。大家可以边散步去边拍照，然后还可以在就是户外进行 barbecue， 就是可以烤肉啊。然后入场费是每个人5000韩币左右，大概是人民币30块左右，非常便宜。 这里所有的项目呢，最吸引我的就是刚刚提到那个 barbecue。我也是。 我就想啊，在一般在这样的非常漂亮的这个户外的景致当中啊，它很少会去允许人们在那儿吃东西什么的。 是啊。 你更别提这个barbecue了。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设计的很不错。 对。 让把这个烤肉和现场的这种氛围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对。 有那种去野餐的感觉， 哎，是是是， 但是你又不用自己去搬炉子干什么， 哎，不用不用， 基本都有这个准备， 对 吧？我觉得这个啊，让我感觉是期待感爆棚啊！等一会儿可能会有更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了啊。 好的， 那这个山呢，真的是啊，好山好水好人家，好 barbecue 啊。因为山里面呢好像有湖是吧？ 对的，这是一个最大特点了。因为有山就已经 OK 了，就已经很满意了，但是还有这个湖水，就让这个旅行的氛围就更加提了一个档次哈。 对。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儿童专用的这个水上的一个游玩的一个空间，然后还有儿童体验的这个钓鱼的一个空间，还有儿童动物园，还有一些主题公园等等，大家就是儿童和大人 啊，小孩子和大人都可以一起去体验一些动植物的一些体验，非常好。 嗯，看来带孩子来也是不错的选择。嗯，啊，刚呢，我们为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瑞云山林，嗯，啊，它都有哪一些东西？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了解一下吧。 好吧，那我们快进去吧哈。嗯，我们到了瑞云山林之后呢，啊，先到这个入口处，然后在这个售票处旁边有一个小商店，像小便利店那个地方，嗯，然后在这里一定要买的有一个一定要买的东西，我们朴主播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呢？ 在这个小商店里一定要买，就是因为刚才也说过有很多动物嘛。 买票？ 没有，买动物的饲料，不是饲料，就是像什么，啊，小草稻草啊，嗯，小胡萝卜啊这样的， 就是喂动物的时候， 喂动物用 的， 对对， 啊， 一定要在这里买。嗯，然后进去之后呢，会看到这个湖水，那大家不要着急哈，先在这个湖水周边，静静的体验这个美好的天气，然后去散散步就挺好的啦。嗯，我们的朴主播喜欢水吗？湖水或者是海水，或者是 我很喜欢这个自然的景色， 嗯， 带水就更好。下水区扑通扑通还是挺有意思的。 没错没错。 嗯， 我觉得这个像海一样的这个湖水的话，我觉得看起来也是心情会很不错。 没错。 再说它是在山中的， 嗯， 就是很难得， 对 吧？ 对。 心情会很美丽，而且现在这个阳光又这么的好。 没错没错。 光照很不错，背景也很不错，你一定得拍照啊。 是。 对吧？啊。有湖的话呢，它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水中生物啊， 对的， 那不用担心啊，不会有什么汉江怪物之类的。这个可爱的鱼， 没错。 我们刚提到，在这个小卖铺里边可以买到一些这个喂动物的饲料啊， 嗯， 其中呢就包括这个喂鱼的东西，对吧？ 没错，没错，因为在这个湖水还有一些莲花池等等嘛，这里有一些鸭子啊，或者一些鲤鱼啊，嗯，怎么 鸳鸯什么？ 对，鸳鸯啊，对对，在这里生活，哦，在这里栖息，所以说大家买的一些喂这些小动物的饲料，可以在这边亲自去体验一下， 嗯， 对， 嗯， 对，喂动物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啊，相信这些小动物呢都在等待着游人的光临。 嗯， 说起鱼呢，其实，在韩国也会有很多人家在自己家里养鱼吧，观赏鱼之类的， 嗯， 应该会有的， 没错，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纯自然的比较大的鱼， 嗯， 我相信有喂过鱼的经历的人有见过吧， 对， 一个鱼，所有的鱼全都过来了。 没错没错，因为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就是在家里这个鱼缸里养鱼嘛， 嗯， 在鱼缸里养一些金鱼啊等等。现在如果去到韩国的一些，咱国内也是一样啊，去到韩国的一些大型超市的话，会发现有专门卖鱼缸，还有一些观赏鱼的一个区域， 花鸟鱼市场这样的感觉啊。 对对对，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每个家我朋友家里都会养几只这样的小金鱼，但现在好像养的人不是很多，但是还是有的。 嗯， 所以如果是家里不养这些小金鱼、一些小鱼的话，可以到这边来体验一下。 对对，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啊。对，那所以说最近这个旅行的地方呢，有很多都是关注动物的。 嗯， 对吧？我们在室内呢，也会看到很多这个宠物咖啡店。 嗯， 就说明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有很多旅行地或者是这个住宿的地方， 没错， 它都是允许你携带宠物一起去的。 是的， 可能是要把人和动物的关系要拉得更近一些， 嗯， 对吧？ 嗯， 而且呢，这样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那在瑞云山林呢，除了这个鱼之外，其他的这个陆地小动物也是有很多的。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吧。 没错，然后沿着这个湖水走到里面的话，有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这个动物园， 嗯， 还有这个 baby palm 等等。然后这里面有就是短腿马，还有山羊，还有小绵羊，还有孔雀呀，啊，还有小鸡、小鸭呀，啊，等等，都在这里可以看到， 嗯。 然后呢，就是刚才我不是说在这个入口处的这个小商店去买这些小饲料嘛， 嗯嗯， 大家可以把这些饲料啊，像胡萝卜呀，一些苹果啊，切成这个小块的一些苹果，然后喂给这些小动物就可以了， 嗯， 但是不能把自己带来的包里的一些小苹果，一些小水果给他们吃， 嗯， 因为这里的就是商店卖的是非常经过严格的一些检查， 对对对， 嗯，等等的一些 适合这里的动物吃的， 嗯， 啊，对，这也是我们去动物园观赏的时候的一个要遵守的准则了，你不要随便的把自己的面包啊饼干啊， 嗯， 扔给他们吃， 对 啊，一定要注意。 那亲手喂喂他们，我觉得诶，这个关系可能就更加的拉近了，对吧？ 没错， 你想跟他拍个照片的话， 嗯， 小动物可能也会给你摆个小脸。 没错，我觉得这里是可以拍照的， 对吧？啊，一起留下美好的印象。 没错，但是需要收一定的费用的 啊？是吗？ 对对对，大家可以和小动物近距离接触呢。除了这个之外，如果想近距离拍照的话，是收取一定的费用的，但是费用不是很高，可以留作纪念。 对，我觉得这个如果带孩子来的话，一定得去拍下一张照片， 对 吧？那平时看不到这个动物园当中的这些动物啊，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旅行吧。 是， 现在孩子在这个高楼大厦里生活，哪有那么多动物啊？ 没错， 跟自家养的猫猫狗狗，这是最多了见的。 对， 所以来到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又不是像那种大型动物园那种野生的什么狮子虎啊这样的，这都是我们可以亲密接触的，而且又是很常见的，在电视里常见的动物，平时当中又接触不到的，我觉得还不错的。 没错， 而这里呢还有一个特别的表演啊，小猪沐浴。 对，一听就感觉非常可爱哈。 对呀、 啊。然后有一个地方是，就是有一个小猪的一家人啊、对啊、在这里有一个区域是专门养小猪的一个区域，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猪的它的一个本能就是非常喜欢的在这个泥沼当中就沐浴嘛哈，泥沼算是一个泥沼浴吧。然后可以看到小猪这边就浑身就是抹上泥呀、这样的在这边去沐浴的一个场景，非常有意思。 稀泥沐浴。 对对，稀泥进的对。稀泥沐浴，没错。 哦，我觉得这挺好的。他们说这个有的稀泥啊，好的这个泥滩，它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非常有帮助的，对 吧？它里面有这个矿物质。那这小猪应该是很幸福的。 没错，因为韩国还有这个稀泥的专门庆典嘛。 啊，对对对对对，那不过呢，听说这里的动物啊，它们有自己的下班时间的。 没错，没错。 这怎么回事呢？ 因为这些动物每天都要就是要和很多的小朋友一起度过很多的时间嘛， 对对对， 所以他们算是对于他们来说是上班的时间，是工作的时间，很疲劳。对对对。所以呢到了一定的，就到了他们下班的时间会放一定的音乐，他们一旦听到这个歌声和音乐的话，就会就排着队然后回到家里，就是感觉是下班了。对， 他们会不会很期待这个音乐的响起 啊？很期待，对，就跟我们期待下班一样。 这样一听，小动物们还真是比较辛苦， 很辛苦啊。对，也很是尽职尽责。 对，对，但是我们可以积极的想啊，这个动物肯定听到这音乐了很开心，一边走一边就想啊，我今天又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一天，为很多小朋友们带来了欢声笑语， 是每天过得很充实， 对，我是很了不起的。 没错， 我们平时上班的时候也这样想吧。 没错， 我有我有的国家创造了多少 GDP？ 哇哦哇哦，一般人可能会很难想到那里哈。 一边想着什么时候到下班时间。 没错没错。 不过在韩国的话，您想正点下班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吧？ 没错，因为韩国普通的一些一般的上班的人，就上去公司上班的人是早上九点上班到晚上六点结束，是比较理想的一个下班的时间哈。但是很少有人会准点下班，对，都会加班的， 都是要看老板的眼色。 是的是的， 老板起身的话你才可以起身， 是，你即使没工作做，老板在公司你也不能说是，对。对，要看一定的脸色。 对对对。哎，不过听说最近韩国实行了这个每周最多52小时的工作制度啊。 对， 所以这个让很多人呢也可以感受到倒退。倒退是什么意思？ 对，倒退， 开推滚。 对， 就是整点就下班这样的。 准点下班。 对 对 对。也希望这些老板们啊，这个下班了早点回家去陪陪孩子嘛。 其实这样的文化早就应该实行起来了。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韩国有一句话，就是说孩子从出生到一直到这个青少年时期，很少会和爸爸进行亲密接触，因为爸爸不在家呀。 对啊。到下班了，你如果还不愿意回家的话，那多不好啊。 对， 还让自己的手下员工跟着你一起吃苦。 是。 所以呢，其实韩国也是出了名的工作非常非常辛苦，那相应的这个相对的报酬其实不是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吧。 对，较比他们就是加班熬夜努力的这个程度来讲，报酬其实不是很那什么。 对对对。我们在这里吐槽了一下这个上班 上班的文化啊。好的啊，我们要继续再回到我们这个瑞云山林了啊。嗯、这里呢也是有不错的一些庭园的，我们来介绍几个吧。 有各种各样主题的庭园、嗯、那其中还有一个叫麋鹿庭园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拱字形的庭园，我们叫它这个拱字形庭园。 嗯。 然后还有就是 Hidden Jungle， 就是秘密庭园，有很多松树，算是一个小松树林的一个庭园。 嗯、哦。 然后刚才也说过有这个莲花池嘛，还有这个水上庭园的一个地方、嗯、然后在附近莲花池周边呢还有一些椅子啊，还有一些非常有氛围的一些桌椅，然后可以在那边我们简单吃一些零食、 嗯、 然后刚才也说那个 self barbecue 自己去烤肉。 嗯，这么漂亮的地方吃这个烤肉的话，我觉得这个味道肯定会升级的。 是的， 嗯，会更好吃的。 嗯， 这莲花池的这个水啊，听说也是来自地下的，很干净，所以孩子们是可以进去玩水的，是吗？ 没错，没错，这个水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哦、是来自地下水、嗯，然后可以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些水上的一些游戏， 啊、 是非常好的。 嗯，在里边扑通扑通还是。 嗯 允许的， 对，水还干净。 嗯嗯，有这么多不同的风格的主题的庭园哈，相信也会增加我们旅行的趣味吧。 没错、 啊。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刚提到秋天景色非常的漂亮。 嗯， 其实一年四季呢都是适合大家来的， 嗯、 对吧、啊？ 没错。 而且每个季节都是有不同的一些活动的吧？ 没错，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活动。像现在的秋天呢，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活动，就是捡这个栗子 啊，捡栗子 啊、哦，捡栗子一个活动。不知道朴主播以前捡过栗子吗？ 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 嗯、 所以我捡。捡过， 我也捡过， 非常有乐趣。 对对对，特别有意思。 而且这个栗子外面就像刺猬一样，挺好玩的。 对对对，没错、 啊，故意不把它拔开，就整个把这个拿回家， 对， 扎我姐姐。 有这样的历史哈、啊。 所以秋天这是收获的季节，您来这里呢、嗯、也可以收获了，对吧？这里好像还可以购物，是吗？ 对啊，有一些购物的地方就是有一些就是专门用这些香草的一些材料制作成的一些香皂啊， 嗯、 还有一些天然的一些喷雾啊等等，嗯，都可以在这里去买。 嗯，所以这里呢也是秋季很适合来的地方，你去采栗子、 嗯， 栗子就可以带回家煮一煮吃了。 没错， 没错， 各种就是非常好的咖啡厅和饭店等等。 对对对、嗯、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这里去玩一玩，放松一下。 嗯， 好的，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的报川的瑞云山林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不知道您是不是被它吸引住了呢？那我们下期呢会依然带您踏上旅程，会带您去到青岛嘉平的净盘分校这样的一个算是露营场地吧。 嗯， 也希望您能够期待。那在这里呢也要跟您先说一声再见啦， 我们下期见。 嗯，下期再见。사랑을했다우리가만나지우지못할추억이됐다볼만한멜로드라마괜찮은결말그거면됐다널사랑했다우리가만든 love scenario 이젠조명이꺼지고마지막페이지를넘기면조용히마상처가더나니까 yeah, yeah, yeah. 난사랑했고사랑받았으니난이걸로됐어 yeah, yeah, yeah. 나살아가면서가끔씩떠오른기억그안에네가있다면그거면충분해사랑을했다우리가만나지우지못할추억이됐다Melodrama 괜찮은결말그거면됐다널사랑했다우리가만든 love scenario 이젠정명이떠지고마지막페이지를남기면조용히막을내리죠갈비뼈사이사이가지리지리다느끼난사람이었다나사랑하면서가끔씩떠오를기억그안에네가있다면그거면충분해사랑을했다우리가만나지우지못할추억이됐다볼만한멜로드라마괜찮